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，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和宋清站在走廊上说话的时候，我越过他的肩头，正好看见走廊的前半段。还不太晚，走廊的灯光下还有不少人影，有病人，有家属，有提着热水瓶去锅炉房打开水的，搀扶着去卫生间的，一副晚间病区的正常的景象。不经意中，我突然看见一个黑衣人已经走出走廊的出口了，也许是蓝衣。由于我看见的时候，那个人刚好在出口消失，我不能判断得很清楚，但是肯定是深色的衣服，这在夜里看来都是一样的。我一拉宋清，就往出口那头走，同时低声地说：“走，黑衣人。”宋清一下子还没有搞清楚出了什么事儿，只是紧张地问：“什么？你看见了？”我点着头，只顾往前走。走到了电梯口，电梯门刚刚关闭，显然有人先我们一步进了电梯。我望着指示灯，电梯下行，我无奈地按亮下行的按钮，等着他再一轮上行来接我们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当电梯完成一轮运行后，再将我们载到底楼的时候，周围已经是空无一人了。我们小跑着进入外面的林荫道，前面一个人的背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，是深色的衣服，黑或者是蓝，虽然不能分辨，但分明是一个黑色的背影。宋清有点紧张，我拉住他的手，用劲儿地握了一下，意思是给他壮胆。我们快步地跟了上去。在超过这个黑影的一刹那，我们几乎是同时地回转身来。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瘦小的老头子。我听见宋清有些口吃地问：“李大爷，还没休息呀？”那个老头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不能睡得太早，不然刚睡下，那儿又送死人来了。”说着，他抬头向住院部大楼望了一眼，说：“哎，今晚看来没我的事儿。”我想起来了，这个人是守太平间的李老头。宋清聪明地问：“李大爷，你刚才到16楼来过吗？”李老头奇怪地反问：“又没什么事儿，我到16楼干什么呀？我就在这儿散散步啊。”“哎，怎么，宋护士，你送客人呐？” 宋清尴尬地了几声，显然是不想再和他说什么了。我们继续地向前走去，到洒水池附近，我们才从另一条路往回走。林荫道寂静无声，灯光从树丛中照下来，水泥路面显得很清凉。我想这医院的路很有些莫测，病人走着进来，有的能够重新走出去，有的便再也走不出去了。那么这条路便成了最后的绝唱了。宋清突然用肘撞了我一下，说：嘿，我表姐再有两天就要来了。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这才想起我和宋清之间的秘密约定。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几乎将这件事情完全忘了。我暧昧地嗯了一声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表示我仍然同意以前的承诺，还是表示一种犹豫。我记起那天在他的房间里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，我承认这是由于他私下想干的人工受精的事儿太隐秘，从而激发了我的一种冒险欲望。还有就是，我现在很大程度上将他26岁的表姐想象成了宋清本人。宋清说：我和表姐都会感谢你的，表姐的丈夫又做过检查了，确实没有可能。怎么，你犹豫了？我一下子语塞，我说：咱们先上楼吧。早晨8:30，在医生第一次查看病房的时候，吕小亚拿到了化验报告，癌症。当时他还没有起床，他先是伸出一只手接过那个化验单，侧着头细看，然后他猛地坐起来。他感到眼前发黑，呼吸急促，他的眼睛盯着那化验报告，像是被盯住了一样。尽管他早有思想准备，但还是觉得这个结果来得太突然，太绝情了。他曾对医生说过：我没有家属在这儿，并且我有权知道自己的病情，没什么，我什么都能接受。所以不论检查出什么结果来，都请直接告诉我。他是早有准备的，但是这一刻他还是像掉进了深水中一样，一下子没有找到可以抓住的东西。昨天他看见那日记本中掉出一只黑灰色飞蛾的那一刻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就抓住了他。他记得读中学的时候，由于学校地处城郊，一到晚上就常有这种黑灰色的飞蛾撞进寝室来，吓得他们这些住校的女生又是扑打着驱赶，又是尖叫。有个叫圆圆的女生说：在没有建学校之前，这儿原来是一大片坟地，据说人死了以后有的就变飞蛾。这种说法虽然没有任何道理，但是当时还是吓得大家惊慌失措。大家打开窗子，用书或报纸之类的东西去驱赶那些毛茸茸的飞蛾，有时打下了一只躺在地上，不知是死了还是昏了，也没有人敢去捡起它扔出去。但又不能让它老是躺在屋里，这样大家会睡不着觉。最后呢，挑选了一个胆大的女生来完成这个任务。只见他挽起袖子，手拿一张报纸想去包住他再扔出去，没想到就在他战战兢兢地蹲下去的那一刹那， 这飞蛾突然地扑动了几下翅膀，然后一飞而起，几乎是擦着那个女生的额头飞起来。大家一片惊叫，惹得一大群男生拥了进来，都说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儿了。当看见那只阴阳怪气的飞蛾的时候，男生们都大笑了。这时才有女生发觉自己穿得很少很少，慌张恼怒中对着男生大吼： 嘿，这是女生寝室，都赶快滚出去。 男生们迟疑了一下才有所反应，同样显得无比慌乱的一窝蜂地退了出去。从那以后，吕小亚有好几次在梦中遭遇那飞蛾，但是长大以后，这个事儿像扔进大海中的一块旧石子一样，早已经显得微不足道，而且无影无踪了。没想到，在日记本中掉出飞蛾的前一晚，他又做了同样的梦，而紧接着，飞蛾从日记中掉出来，这是真的，不是梦。吕小亚那一刻感到胸口发闷，觉得有不太好的大事要发生。吕小亚手里拿着化验单，坐在床头，只感到裸露的背上像有凉水在浇，这才本能地钻进了被窝。他仰望着病房的天花板，说：我要死了。他想哭，但是没有眼泪。他感到眼眶已经是两个空空的大洞了。他想起了千里之外的父母，还有妹妹，他们都在家乡，在那个遥远的北方的城市生活。他一直没有告诉他们他生病的消息。现在需要告诉吗？他觉得心里发痛，他想到自己今年刚好30岁，这是一个坎儿，有人告诉过他，整数都是一个坎儿，像翻山一样，翻过去，另有一重天，但是翻不过去就危险。他不知道，简单的数字怎么会和复杂的生命有联系了？或许是人自身的一种心理暗示吧。他听过一个关于暗示的故事，说是二战期间，德军用集中营的犯人做暗示试验，先把犯人绑住，蒙上眼睛，然后告诉他：我们现在要杀死你，方法是用刀割断你手腕上的动脉，然后让血往外流，一直到血流完，你也就死了。说完，便用刀背在犯人的手腕上刮了一下，接着用细皮管里流出的热水淋在犯人的手腕上。犯人由于被蒙着眼，只感到刀在手腕上冰凉的一划，接着就感到温热的血流出来，一直顺着手腕往下流。病人一阵挣扎，然后就死了。这就是暗示所具有的恐怖力量，它能把正常的人置于死地。吕亚摇摇头，心里说：我绝不接受这些。他想到了刚刚在一个小时前离开这儿的薇薇，他的脸颊上还能感到薇薇临走时那半是缠绵半是调皮的一吻。薇薇说：我白天上班，晚上都来陪着你。他们挤在窄窄的病床上，连翻身都不容易。薇薇担心地说：我会挤着你吗？他说：不会，这样很好，心里很踏实。薇薇摸着他的腹部说：还疼吗？ 他说已经好了，这是真的，以前还常疼，近来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了。他甚至有了明天就可以出院的感觉。薇薇很高兴，紧紧地抱住他，像一个懂事的小妹妹。他不能想象，薇薇今天晚上再来的时候，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？薇薇会哭，会叫，会说吕姐你不能死，会说你不在了，外面的人会欺负我。他叹了一口气，想起薇薇刚到服装公司来打工时的情景，他一眼就被她朴素的衣着下精妙绝伦的身材所打动了。他将薇薇推上了 T 型台，T 型台上的薇薇让所有的人眼睛着了火，他保护着薇薇，不让某些邪火烧着了他。他突然恨起那只来路不明的飞蛾来了，突然的怒不可遏，他翻身下床，想从抽屉里取出那本日记，把他连同那只飞蛾立即从这16楼的窗口给扔出去。他拉开抽屉，里面空空荡荡的，日记不见了。他手忙脚乱地在屋内翻动，没有，这个日记本真的消失了。晚上10点，表弟坐在床头看书，我说赶快睡觉吧，病刚好了一点，不注意休息一会儿又要发烧了。我将床头柜上的一大把药片递给他，同时递给他一杯水。表弟伸过手来接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这个手好大好大，完全是一副男子汉的大手掌了。在我的印象里，17岁的表弟仍然是孩子，事实却是他已经在成年人的边缘了。表弟一扬脖子吞下了药片，用手背擦了擦嘴说，我还不能睡，宋清还没来打针呢。正说着，走廊上响起了小药车的吱吱的声音，宋清推着这个小车走了进来，车上放着药瓶、药盒、针头、针管之类的东西。宋清将小车靠墙停好，走到表弟的床边，从护士衫的大口袋里摸出了一本杂志来说，猜猜这是什么？表弟说，足球杂志呗。宋清说，真是个球迷，给你最新一期的，今天下午舒婷才刚刚到货。表弟说，我已经不是球迷了，我讨厌足球。宋清不解地问，怎么了？背叛了是不是？表弟说，光看又踢不上，看着发慌。以前在学校，我们是一边踢球一边议论这些球星的。宋清在床边坐下，用手在表弟的头上抚摸着说，没关系，等病好了回学校再踢球一定更棒。我感到心里一阵难受，我知道对一个血癌少年来说，宋清的话带有极大的安慰性质。我走出病房，站到走廊上，以免把这种难以抑制的难受的情绪传染给他们。小梅从走廊上走过来，她停在我的面前说，徐老师，陪我去一趟21楼好吗？我说，怎么，去给病人取化验单吗？小梅点头说，是，天黑了，我有点怕。 我们进了电梯，电梯的门关上了，在轻微的电流声中，电梯上行。小梅侧对我站着，护士衫紧裹着的身体凹凸有致，散发着一种盈盈的健康。这是一种令人感慨的气息，在医院待久了，这种朝气显得特别动人。走出电梯门的时候，小梅突然停下来看着我说：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但是你得给我保密才行。我说行。这种19岁的女孩有些什么秘密呢？我心里实在是一片空白。她说，一个男人喜欢上一个女孩，便不断地和她做爱，除此以外，共同的语言越来越少。你说，这算不算是爱情呢？小梅的坦率让我吃惊。我想到了过去时代的女孩子，要像这样明白地表达感受和疑问，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了。我说，爱情恐怕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吧，所以不好判断。当然，首要的条件是双方全身心地爱对方。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笨嘴笨舌的，一点儿也没有讲好。小梅呢，自然仍是一脸的茫然。她自言自语地说：如果爱情就是做爱生崽儿，然后死了留一笔遗产给孩子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小梅的这些话多少有一些超出她这个年龄的沧桑感。当然，浪漫情节是女孩子初涉爱情时必定坠入的美梦，这个梦很容易破，往往是一觉醒来更感迷茫。我打趣地说：怎么，刚开始爱就想到死了？这个路长着呢，你最多算一部刚出站的长途车，终点还远着呢。我这样打住，是因为实在想不出用什么方式和他深谈。我想，让宋清和他谈谈也许更合适。21楼仍然是幽暗、寂静。奇怪的是，小梅并不害怕。看来她说害怕是假装的。我说我来过这儿，季医生带我来看师姐，但没看上。小梅说：你就别看了，看了以后啊，3天吃不下饭。唉，想着人活着实在没有多大意思。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。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回到病房，宋清还在和表弟聊天。宋清对我说， 哎，你得又给你的表弟的臀部做热敷了，打针太多，他的肌肉都有些发硬了。 我说好，你们在聊些什么呢？ 表弟说，我在给他讲这本书呢。 我走到表弟的床前，看见那是我带到医院来混时间的一本书，书名叫《论黑洞的形式和宇宙的前途》，一个英国人写的，内容谈的是科学，行文却有着福尔摩斯式的诡秘。表弟说，宋姐不相信宇宙以后还会收缩为一个鸡蛋大小的东西。他说，宇宙如果会变得那么小，那么无数个星球，包括我们地球，包括咱们这座医院，包括咱们这些人，那都到哪儿去了呢？我说，没到哪儿去，都收缩在这个鸡蛋里了，这是一个密度不可想象的鸡蛋，在没有宇宙之前呢，它就是这个样子，后来发生了大爆炸，它才膨胀成为宇宙，它以后还会收他们回去的。宋清说，哎，你表弟满脑子的幻想怪吓人的，在我们医院死一个人都是大事儿，在他的谈论中，整个地球没有了，那都是小事儿。因为宇宙中的星球太多太多了，地球没有了，那就像太平洋卷去了一片树叶，谁也不会知道，知道了也不在意。哎，这可太可怕了，就像恐怖故事，又怕又想听。我说，这确实恐怖，但是现在我要给我表弟热敷屁股了，这件事现在最重要。宋清和表弟都大笑起来。这个时候，小梅走进来对宋清说，季医生叫你过去，小心点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又生气了。后半夜了，整个病区安静得令人陌生，走廊空旷漫长，洗手间里有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在有节奏地滴滴答答地滴着水，电梯的铝合金门结实地关闭着，像他从来就不曾打开过一样。而在他的旁边，黑洞洞的步行楼梯似乎随时会飘出黑色的雾气。 走廊由近到远的变窄，两边的病房中偶尔有一声呻吟或者是梦呓传出来，地砖反射着吸顶灯的荧光，走廊弯处一个弧形，值班室的门虚掩着。宋清趴在桌上打着盹儿，他的肩膀和手臂组成的线条流畅优美而寂寞。从卫校毕业三年多了，上千个日子就在这值班室、走廊和病房之间度过。他原想留在这大城市工作，生活多半是色彩缤纷的，但是没想到这里其实比他以前生活的那个小县城还要单调。他熟悉那儿的每一条街道，可以和多数迎面而来的人打招呼，大家都认识，至少是面熟。父亲在县博物馆工作，那里收藏着从本县的土层下发掘出来的各种文物，有青铜器、瓷器等等。在卫校读书的时候，暑假回家，他还在博物馆担任过义务讲解员。那些路过这里或者是专程而来的游客出门时说，这里不但出文物还出美女呢，他听到了感到脸上发烧。他的母亲是一个中学教师，常有早已毕业多年的学生从全国各地给他来信。总之，他在家乡时所时时感受到的亲和氛围，自从到了这个医院以后便荡然无存了。唯一使他欣慰的是部分病人和家属对他的信任，但这样的人不多。他们大多对医生诚惶诚恐，并以为医生才是他们的救命恩人，而护士呢，更多的担任了打杂的角色。当初决定去卫校读书的时候，父亲就鼓励他，学医好，社会怎么变也不过时，并且高尚干净。他知道父亲所说的干净是指品质。父亲还说，你爷爷奶奶都不到60岁就死了，为什么？缺医少药啊，你要好好的学习，多救点人，这是最好的职业了。宋清直起腰来，在恍惚的记忆中打了一个哈欠，他看到空荡荡的室内，知道小梅一定溜到隔壁的沙发上去睡觉了，这都是因为她比小梅大2岁的缘故。因此小梅就常以可怜怜的语气对她说，好姐姐啦，我去睡一会儿，有事叫我吧。每当如此，她就没法不同意。走廊上有了脚步声，一定是季医生来了。几个小时以前，一个临时的手术将他叫走了。宋清知道这在医院是家常便饭的事，说手术立即就手术，一刻也不能等待。季医生的表情很阴郁，宋清想是手术不太成功吧，或者是那个病人根本就没法挽救了。每当这样，季医生的表情就沉重。他懂事的给季医生的茶杯里倒上了烫烫的开水，递到他的桌前。季医生点着了一支烟，他很深的吸了一口，然后吐出大团的烟雾来。啊，没有办法，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宋清劝慰着说，季医生， 作为医生，尽到努力了，还能怎么样？季医生坐在那儿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掐灭烟头说：“尽到医生的责任可没什么，但是，如果因为我们工作的差错让病人死了，你说，这叫什么？” 宋清大为震惊，脱口而出说：“什么？发生了这样的事吗？” 季医生压低了声音，但是音调严厉地说：“我不是说今晚发生了这种事，我是说秦丽，那个以前住23床的病人，他的死不是因为我们的责任吗？” 宋清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， 冷汗也从皮肤里沁了出来。他想起了那一次夜班，他想起了那些用过的青霉素的药瓶，而输液正是他负责的事。他记不清是不是他用错了药，总之秦丽是死了。当时在紧张之中，他曾经把这些空药瓶放在了他的桌下，上面还盖了几张报纸。后来那些药瓶也不知被谁捡走了，他想或许是清洁工吧。他认为季医生当时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这些。季医生当时还说过，对于秦丽这样的晚期癌症病人，猝死的事是常常发生的。当时他自己还出了一口大气呢。 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责任。 宋清强大的精神说：“ 别说了，我什么都清楚。” 季医生仍然将声音压得很低，同时用手指了指门外，意思是不能让别人听见他们的谈话。 这种姿态告诉宋清，关于这件事，他有保护他的意思。 宋清脸色苍白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。一刹那间，他想到了他会坐监狱，那样他宁愿死。他想到了父亲会谴责他，还会悲痛欲绝。他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。他目光呆滞地望着季医生说：“ 我不是有意的，真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完全不清楚，我怎么就会用错了药。” 季医生给他做出停止说话的手势，然后走到门外看了看，进来的时候反身把门关上说：“秦丽的家属告到院长那儿去了，说是对秦丽的死有什么怀疑。你想，人都死了这样久了才提出疑问，有什么证据？你放心，那些青霉素的药瓶我早已经替你藏好了。没事，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事儿就行。我已经证实了，是正常死亡。” 宋清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，他不知道是惊恐，是感激，还是如释重负。 季医生安慰着：“没事没事，我今晚告诉你，是想让你知道我把一切都处理好了。这样吧，明天到我家来，我们再好好谈谈。” 吕小亚将我叫进他的病房，神色慌张地问：“ 哎，那个日记本你拿去了吗？” 我感到莫名其妙，说：“ 不是放在你这儿吗？” 那天，我把飞蛾从地上捡起来，重新放回日记本里。我还说，把它们放好，以后交给郑阳去鉴定鉴定，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回事。我看见你放进抽屉里的。吕小亚说：“ 丢了，我刚才想拿出来看看，一开抽屉就没了。” 这太奇怪了。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儿，让我想到它的背后藏着什么使我们没法想象的东西。谁会悄悄地取走它呢？到过这个病房来的人，也只有医生、护士、清洁工小夏、吕小亚的女友薇薇，还有就是我。向来谁都没有拿走这日记本的必要啊。我一时想不出一个头绪来。吕小亚坐在床沿，一直不说话，像一个泥塑的人一样。我说：“ 我去找找清洁工小夏问问，看他打扫病房的时候，看没有看见过。” 吕小亚说：“不用了， 小夏这个女孩挺淳朴的，她绝对不会乱拿东西，这点我看得出来。并且，这个日记本存不存在已经不重要了，它与我无关，与我无关。” 和吕小亚认识以来，我是第一次听见他用这样怪怪的语气在说话，并且表情木然。我说：“ 你怎么了？跟说梦话似的。” 他说：“没什么。”我的化验单出来了，我还是没能逃脱癌症。医生说我以前检查出子宫里有一点小小的肿瘤，当时就该彻底的检查到底，并且及时的动手术。都怪我当时没重视。那家小诊所的医生说，先打一段时间的针试试，看能否控制住，如果是良性的就问题不大。我做了几个疗程的治疗，感到好多了，也就没再治疗。现在看来，一切都晚了。 吕小亚平淡的声音里充满着绝望。 我说：“你简直就不懂医学，子宫癌是不会死人的，知道吗？”我尽量显得有些内行，以解除他的恐惧感。我甚至给他举例说，我从前认识的什么人患了子宫癌，做了手术，现在还好好的上班呢。他说：“要是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呢？他要是进入血液，进入淋巴，那手术怎么摘除啊？” 我一时无言以对，只是坚定地说：“不会，不会的，看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肯定没扩散。” 当然，我知道，这只是我的愿望。吕小亚拢了一下头发说：“ 不过没什么，人总是要死的，是吗？我已经想好了。”他甚至努力想做出点笑容，但是没能够办到。停顿了一下，他说：“想请你上街替我买点东西好吗？铅笔和图画纸。” 我疑惑不解：“ 怎么你要画画啊？”“ 我画点时装的纸样。”他说着。我答应过季医生了，可一直也没做这件事儿。现在我必须在手术前把这事儿做了，不然手术下来以后能否再起床就很难说了。我说：“看你又说到哪儿去了，没那么严重。”只是 季医生要时装纸样干什么呢？ 吕小亚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这个男人呢够吃的了。” 他说是给他的妻子准备的。他妻子失踪一年多了，这事儿咱们都知道，可是他却说，他说董雪会回来的。他听说我搞时装设计还获过奖，他就托我给董雪设计两套，要那种我最擅长的梦幻装。你知道，这是用于表演或者是参赛的服装，实际生活中是没法穿的。可是季医生说，就是要这种服装。他妻子以前是市歌舞团的，最喜欢这类服装。我只好答应了，说画出纸样，他自己拿出去找服装厂去加工去。这个事儿非常蹊跷，董雪会在一年多杳无音信后出现吗？或者说，董雪真的失踪了吗？药剂师说，听见过董雪在家里说话的事儿，可靠吗？我感到困惑。至少，季医生为董雪定做衣服这个事儿，不合常理呀。我对吕小丫说，哎，你觉得季医生这个人怎么样啊？吕小丫不解地问，什么怎么样啊？我只觉得他对他的妻子很痴情啊，对女人的美很欣赏。吕小丫的这句话触动了我的某种心思，我说，他对你怎么样？比如说，他给你检查身体吗？我一下子不敢将话讲明白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想是否是自己的心里很阴暗，但是我又忍不住这么问了。我想这样或许能够发现一条破解这个谜团的线索。吕小亚当然听懂了我的问话，他说，那你多疑了，季医生是那种很正派的那种人。不过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，唉，在我的感觉中啊，倒是也有奇怪的地方。那就是他给你检查身体的时候啊，你觉得他很冷，还不只是手冷，而是感觉到他摆弄你像摆弄药品似的，语言也很生硬。但是检查完了，他的态度又变得和善起来。有一次他还问到了我的工作，并且不断夸奖我的衣服好看。后来他就提到了给他妻子设计两套。我当时还问，没法量身材，那尺寸怎么定呢？他说，就照我的女友微微的身材定。我当时想，他的妻子有薇薇那样的身材吗？后来我试探性地问过宋清，宋清说没问题，你要是见过董雪你就知道了。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董雪也许真的没失踪呢。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